说断就断。哦，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来无恙。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，让多情已经像情人。 音乐旅途，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吴磊演唱的《开学第一课》，一起来听。 相同的呼吸，相同心跳，敞开心去看，幸福环绕，放飞你的梦，不怕山高，勇敢做自己就是最好。 成长的花草一同长高， 开学第一课， 用心起跑， 相同的阳光， 相同朝阳，每一次鼓励， 温暖的怀抱，相信你会变成我的骄傲。开学第一课，爱的出发，成长的路上总有烦恼， 流淌着知识的海洋，面对面同学们思想碰撞，获取知识有了力量。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哪里把人生的灯塔点亮，请贴心同学们畅谈理想，奋发 有为迈向前方，我的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充满阳光，自由飞翔。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充满阳光，自由飞翔。 开学第一课，用心起跑，相同的阳光，相同照耀，每一次鼓励，温暖的怀抱，相信你会变成我的骄傲。 开学第一课，爱的出发，成长的路上总有烦恼， 与伙伴一起奔跑， 爱的拥抱，校园的花草一同长高。 Hey babe, I'm sorry, I can't hear you too well. You're gonna have to speak a little closer into the phone, okay babe? What would you like?

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。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，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 跨过大西洋，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， 一切只有音乐。 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 不一样的音乐。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哦，这首歌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旅途。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任性下去，一起走进随机播放。 装乖耍帅换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这样的烦恼算什么？西装配得上一克拉的梦想，我的勇敢充满着亮，昂首到达每一个地方。这世界太阳，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中央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 想想，想说就说，想做就做，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。这世界的太阳，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中央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闭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装傻傻扮不听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成长的烦恼算什么？

其实说到快乐男生，已经陪伴很多人的青春。快乐男生到今年已经整整的十年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今年的快乐男生已经完美的收官。同样的品牌，不同的播出平台，但是还是有那么一群充满热血、充满梦想的青年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今年的快乐男生，来听到这首《假行僧》。 这双腿，我有着千山和万水，我要这所有的所有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曲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in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在今年的快乐男生当中，还有一位选手也是经历了淘汰、复活各种的曲折之后挺进总决赛，他就是黄荣生。乐评人春晓曾经这样评价说道，念白式的唱腔，小的转音很魅惑，处理歌曲的节奏方式好，不管是苦情还是爵士，在他的把控之下总是很抓人心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可乐》。 在你身边陪你逛逛，可当我牵着你的手，笑呼呼的渴望。

着我的思念了，数着一圈圈年轮，我认真将心事都分寸，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，就该一次次离分，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，可惜从没人陪我演这剧 Thank you.